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痛苦叫做见不到希望，我知道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无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着一种信念叫不抛弃不放弃，我也知道这是人情感最真实的凝聚。对病人来说，我见过生离死别，也见过太多的绝处逢生。你要懂得，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的相信。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好的，下面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主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我太激动了。 啊，别激动别激动。哎，啊，说说您的这个情况。 太好了。嗯，我吧，我就是成年的，就是年年的，就是气管啊、肺子就不好，就住院呢，点滴完了也不好。 嗯， 就是好两天也就拉倒了。 嗯， 好了就完事，年年犯，完了。 嗯， 就经常用消炎药，一有病了我就想买消炎药点滴。 嗯， 消炎药吃的不好使就点滴。 嗯嗯， 现在没地方看了。 嗯。 完了，我就听那个听广播，我都失望了。我说我这病也没好了， 啊， 还有颈椎病。 嗯， 我听广播就是我们开始就听他，你一开始讲的我们就听，听完我就报名了。我姐姐说我们全报名了。 嗯， 报名了，完了我一去看他，现在我吃，我十天十天吃的药， 啊， 就是吃了二十天了。现在， 啊，现在 我又开了三十，又开了十天，就是。今天去取药三十天的， 啊，嗯， 我十天十天开的， 嗯， 完我颈椎也不好，走道也不会走，麻， 嗯， 手也麻， 嗯嗯， 腿也就像筋抽的似的， 嗯嗯， 哎呀，我现在都缓解了，特别特别的好啊，我激动的，哎呀妈，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了。 不用谢， 嗯， 因为这个医者呀， 嗯， 我们的工作就是治病救人， 嗯， 我们第一， 嗯，谢谢， 以德为先。第二呢是以术为先，术呢就是我们的医术。您这个气管炎不是肺气肿对吧？ 对， 就是气管炎。 对， 嗯，多少年 咱肺子也不是那么好。 肺子什么不好？ 肺炎了，支气管扩张，就支气管炎，支气管炎 啊，支气管炎诊断的结果就是支气管炎是吗？ 对，完了我还有个颈椎的特别严重，完了这回就是针灸， 啊， 胳膊不麻手不麻了， 嗯嗯， 完了脚呢脚也能一边骑了，原先脚都伸不了一边骑，现在脚尖俩病情都能一样的了，可好了。 你多大年纪啊？ 我都五十多呗，五十四。 小年轻一个，这两个脚都伸不了一起啊，你说 是啊， 你说这后半辈子这日子怎么过？ 真的，我这真是，我这后半生我有希望了，我心情都好了，原先都老郁闷了， 原先老郁闷了啊啊， 嗯， 不用郁闷啊，我讲 了， 中医处处是帮忙。那你现在这个咳嗽这个情况好点了？ 现在不咋不咳嗽，就是有时候胸疼了，有时候累着点了， 嗯， 胸疼了， 嗯， 完了我吃上这药，哎呀，就里头就特别舒服， 嗯， 完了就没事儿，没咳嗽起来，没事儿。 没事儿， 现在还行，没事儿，特好。 嗯，现在还怕不怕冷？ 嗯，还是怕冷，就是肩周吧。 嗯， 就是两个肩周就觉得凉了， 嗯， 就觉得疼了似的。完了， 嗯， 脖子垫圈就觉得我恨不得想贴点风湿膏。 嗯， 完都轻多了，都好多了。 脖子也好多了。 脖子也好多了。 嗯， 就是腿更是好多了，这手也不是那么麻了。但是我椎管狭窄呀，我椎管狭窄，就是有时候姿势不太好了，完了活动好了就不麻了，也不疼，也顺溜了，也没事儿。 椎管狭窄现在也比之前好点了是吗？ 好多了， 好多了， 手不啊，连针灸在那什么，在吃药的，这也不那么麻了。 嗯嗯， 那个腿走道也有劲儿了，也能跑了。现在，哎呀妈呀，我可干都掉的眼泪水，可好，激动的眼泪呀！真的，那徐主任感激您呐。 不用谢，不用谢。 您得健康。 哎呀， 我说你们造福百姓啊，真是啊！我说这徐主任呢，真是太有大爱。真是有大爱呀，真是大爱无疆啊，太好了，谢谢你， 不用谢， 谢谢您了啊， 不用谢，不用谢， 感谢我们家，感谢你们呢，真是感谢， 不用谢，不用谢，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好了， 哎，好， 祝你健康啊，永远长寿， 谢谢谢谢，哎，好， 好了，再见， 好，再见， 谢谢您， 嗯，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哎，请讲。 哎，我打这个电话，哎呀，有点激动，听见徐主任声音。 啊。 我主要是想感谢一下大夫。 哦。 再说也感谢一下这个鸳鸯补膏。 哦。 要不是用上鸳鸯补膏啊，也可以说去年这个时候我人都指不定就没了。 哎呦，怎么会，说的这么严重，到底怎么回事啊？ 真是这么回事 啊。我听你口音山东的是吧？ 哎，俺山东泰安的。 啊，今年多大？ 我49了，徐主任。 啊，49。 哎，我是咋回事吧？ 嗯， 我之前哎身上可多病了，真是一体多病。 嗯， 就是光这个心脏病都得多少年了。 嗯， 后来慢慢的已经放了4个支架。 哇，这个钱不老少了， 哎， 4个支架了。嗯， 那可不是，放完支架呀，好受了没几年，后来慢慢的又不行了，就浑身没劲儿，走路都走不了，全心疼，后背也疼，哎，那时候真是说，干抹抹不行了， 干嘛 也走不了路，再就是啊，我这个腰间盘突出特别厉害， 还有个腰椎间盘的问题， 嘿。我原来心脏没毛病的时候， 啊， 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就已经有了。 那你这个得治啊。 那没法，你家庭条件不好， 啊， 你就是腰疼，人子也得干活， 啊， 所以吧，也没好好的正儿八经治过。 嗯嗯。 都去年的时候啊，哎，我这个腰间盘突出疼的我都走不到路了， 啊， 就晚上睡觉啊，我翻身也翻不了。 啊。 那时候你别说家里一摊子活了， 啊， 就连我在家里都4米都走挪不过去了。 这个病我是知道，他这个严重起来就是站在地上他的步子都挪不了，那你肯定是一发病这活就干不了了， 哎， 你又心脏不好又是骨关节的病， 哎， 那是要了命的事儿了。 哎，对，哎呦，弯个腰恨不能的就给咱说比登天还难了。 嗯， 那时候那个状态，徐主任， 啊， 我现在拉起来还心里还心酸嘞， 都 寻思着真想死了算了。 哎， 你 话不能这么说， 拖累孩子， 你不能这么说，哦，你自己说着啊，你死了算了，不死拖累孩子，你死了那才叫拖累孩子呢，啊，不能这么想。 那可不这么想哟，你说我是单亲妈妈 啊，单亲妈妈， 我自己带俩孩子，还都上高中，你说实话。我都有不起病，你有了病也没钱治，那时候真是起不来了，起不来吧，我的眼家眼巴巴在家整天掉泪，俺妹妹来看我来， 啊，妹妹来 了，一看我这个情况，你说，她就哭了， 妹妹心疼你，我觉得她真是姐妹情深呢， 哎，对，还多亏了俺妹妹，你去年我去的时候啊，正好赶上当年的鸳鸯膏。 啊，去年的， 俺妹妹就给我拿了，我也算是幸运。哎，当时俺妹妹给我拿了一个大冬天的，我的心口我是不难受了。 哦，好多了。 对，原来一分钟最多跳40来下。说是检查说我有心动过缓。 对，40来下心动过缓呐，你要是跳跳跳不跳了，那不是要命的事儿了吗？对不对？ 对，那时候就很危险。 嗯， 吃了鸳鸯不高以后啊，能跳到60多下了，61下。 哦，这个正常了。 嗯，哎，还有就是我之前不是走不了路啊，没劲儿，我都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好转点了。嗯， 哎，对， 嗯， 再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也不是疼的下不来床了，敢下地了。 哦，敢下地了，好多了啊。 对 啊。 一个大周天吃完，我就是什么活都能干了。 大周天吃完，你什么活都能干了？那你是农村里的是吗？ 哎，是地里的庄稼都是我一个人收家去了。 一个人把地里的庄稼收家去，你还真有点本事。啊、嗯， 可不是，孩子都上高中，都住校， 帮不上你 忙。再就是，还有一点儿，徐主任，我这个十来年了，这个咽炎， 嗯。 就是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啊， 每年一到就是10月份往后 啊， 我就得咳嗽， 干咳开始来了。 哎，对呢，哎，去年吃了鸳鸯不高以后啊， 啊， 你看到现在一共还没咳嗽过来， 哈哈，这个也好了，啊、嗯嗯， 对，所以说徐主任，我得好好歇歇、嗯，不然的话我也好不了，我要好不了，我那俩孩子别说上学了，真是没人管了。嗯 挺好， 哎、 啊，你不用谢我、哎，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不是说吗？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现在多好啊！嗯、不用谢我们、 哎、 啊。 那是就这样、啊。我还有一个怎么说的小小的请求 啊？您说 的， 嗯， 听你节目说吧，今年的鸳鸯不早也出来了， 是， 我想让你给俺留一份。 留一份干什么？您这都好了，用不着用了呀。 我不是给我用 啊， 我给俺妹妹用，给她定的。 给她定。 她吧 啊， 哎，她46了 啊， 今年吧也知不道，可能是到更年期了。 嗯、 啊，就是全心烦 啊、哦，心烦、 脾气也不好。 嗯， 其实她心眼是能好的。 嗯嗯， 就是老发脾气。 老发脾气。 你正常话她也不给你好好说。 嗯嗯嗯。 晚上呢睡不好觉 啊， 还动不动就出汗。 啊， 所以我寻思着他给我治好了，我想给他买上一份 啊。哈哈哈哈，还是要说你们俩呀，姐妹情深，相互照顾。你最困难的时候，他帮了一把你。现在你看看， 哎，对你 妹妹有点问题了，这个确实是更年期啊。 他 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啊，并不是很重。更年期是咱们女人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在这儿呢，我跟你说。今年的鸳鸯补高的出高率不是太理想，只有 3.8%、oh. 但是今年的鸳鸯补高它的质量比以往几年都好。那么我个人建议啊要不我先给你妹妹开一个方子啊，让你妹妹先用起来。那么鸳鸯补高呢、哦、你妹妹要用的话呢用不着大周天，一个小周天的就够、哦、你呢就给那边打一个电话给他报个名预定、哦、到时有了就去拿、哎、好，那么小方子呢、哎、您也不用记，我说完之后啊、哦、我的助理啊、哦、会把方子在半个小时之后给传到，回头你方便的时候找纸找笔慢慢的把它记下来，让他先吃起来、哦、好不好？ 哎，行行，连那个一个小周天的那个鸳鸯补高一块儿、 哎，对，你正好打电话去报名，再把这个小方子抄了，先抓点药、让你妹妹先吃，来了就让她吃上就成啊。 哎，好嘞，都齐了。 哎、 你说说这个方子，我有印象，我到时候好跟人家要。 哎，好，黄连3克，枣仁儿、 哦、 麦冬、白芍、 哦、 白薇、丹参各9克，龙骨15克、嗯，每天一副药。水煎2次、嗯、早一次晚一次温服。有鸳鸯补膏呢你就用几天啊，少抓点，先抓个7-8天的先用几天。有了膏了啊就可以把膏就用上了。啊要是你没抢到手脚慢的话，那么这个方子就要服用1个月了，好吗？ 哦，不用1个月。 哎， 行，我问一问，我尽量的给他抢上，再连这个方子也给他用上。 好嘞， 那谢谢你薛主任。 不用谢，不用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哎，好好，再见。 哎，再见。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是徐主任啊？ 是，我是徐桂英。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哎，我是抚顺的一名听众。 啊，抚顺的听众啊。 哎，

烛，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当年的你什么都怕，怎么会变成女警察？你不是说永远不嫁，江先生了个胖娃娃。我们都在偷偷地长大，把简单都变得复杂。当初最简单的梦可别忘了、哦哦哦、每个梦都得到祝福，每颗泪都变成珍珠，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庆祝。 无忧无虑的制服，在心里长成一棵树。